只有坚持把发展和安全统一的系统的考虑起来，才能使得我们的经济更加健康、更加稳定的发展。回去以后，广东省委省政府坚决的、旗帜鲜明的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实现高质量发展，稳中求进。 与会同志们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总结了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各级领导干部要悟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正确政绩观，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慎重决策，慎重用权，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各项工作的全面进步。贵州省委书记慎怡琴：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回去以后抓好贯彻落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的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奋力保持贵州经济社会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用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 今天是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七周年，七年来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494亿立方米，相当于黄河一年的水量，受益人口达1.4亿，从根本上缓解了受水地区水资源短缺的局面。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从2014年12月12号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向北方输水已惠及河南、河北、北京、天津、江苏、安徽、山东七省市沿线40多座大中城市和280多个县市区，受益人口达1.4亿。水利部南水北调工程管理司综合处调研员高丽军表示： 南水北调通水七周年以来啊，累计调水了是494亿立方米啊，相当于为北方啊调来了黄河一年的这个水量。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之前，北京、天津所在的海河流域人均水资源量仅为292立方米，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7，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500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办公室主任景书光表示，通水七年来，南水已经由原来的补充水源跃升为许多大中型城市的主要水源。 在北京，南水北调水占城区日供水量的70%以上。那么在天津，城区南水北调水的日供水量接近100%。郑州市中心城区90%以上的居民饮用南水。河北省受水地区有500多万人彻底告别了世世代代饮用高佛水、苦咸水的历史。 七年来，丹江口水库和中线干线供水水质稳定在2类以上，沿线群众饮用水质量显著改善。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王国栋表示： 我们沿线11个市过去都是水资源相对短缺，大量取用地下水。南水北调通水以后，提高了保障率，就是2类以上的优质的水。 此外，通水七年来，沿线受水地区的河湖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水资源补充。一大批河湖从多年干涸、断流或缺水状态逐步开始复苏并持续向好。 截至12月11号，2021中国电影年度票房突破45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11.15亿，继续保持全球单一市场票房冠军头衔。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根据统计，2021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在内，在昨天下午18:16突破45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11.15亿，总放映场次1.17亿场。年度票房前二的《长津湖》和《你好，李焕英》票房均超过54亿元，其中《长津湖》目前的票房已经超过57亿元。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说：这些电影有属于时代的表达和突破，中国电影行业的内生动力在增强。 你好，李焕英的成功说明了电影的情感表达一定要符合中国人的心理。长津湖的制作的投资规模达到了14亿，显示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底气。尽管这个成绩与2019年的640亿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这是在疫情背景下取得的，而且我们国产电影的市场份额一直在增长。 同时我们的观众，我们的观影人次也在不断的增加，这是最重要的。 临近2022年春节档，饶曙光认为未来电影产业实现良性发展要通过提高创作质量来拉动观影人次和票房，有效拓展电影类型的多样化至关重要。 火爆的国庆档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信心，贺岁档也有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的电影，满足观众多样化的观影需求，进一步来培育新的观众群体，我们中国电影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潼关肉夹馍等地理标志维权问题近日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接受中国之声专访，就相关问题进行回应。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有些商标包含地名，这些地名往往具有独特商业价值，取得注册商标后能否禁止他人使用商标中包含的地名，最高法民三庭庭长林广海说， 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即便取得注册商标专有权，权利人也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注册商标中所包含的地名，他人正当使用注册商标中所包含的地名，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起相关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注册人能否任意许可或禁止他人使用商标？行业协会或有关组织是否可依据其注册的地理标志集体商标通过诉讼请求他人支付加盟费？最高法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相关组织作为商标注册人通过诉讼收取所谓会员费以及类似费用的，不符合商标法的规定。个别协会和组织利用地理标志集体商标获取加盟费等在商标法上没有依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收取加盟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听取意见同步录音录像规定，防止相关工作不规范走形式甚至强迫认罪认罚等问题。总台央广记者孙莹、张绵绵报道。 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介绍，这次发布的规定明确了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听取意见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范围、录制内容、参与主体以及录音录像文件保管使用规则等。 对于检察官围绕量刑建议、程序适用等事项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签署拒绝书等活动，应当同步录音录像。这个规定啊，适用于所有的认罪认罚案件，录音录像的保存期限为10年。 同步录音录像一般应当包含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对听取意见过程的情况。苗生明表示， 检察机关开展这样一项工作呀，主要目的就是要促进实现法律规定要求的听取相关人员意见建议的实质化、规范化，进一步提高办案的质效，防止听取意见不规范走形式的问题。 十月份以来，猪肉价格由低位逐步走高。农业农村部表示，目前猪肉市场供应相对充足，后期涨幅有限。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在北京新发地市场猪肉销售大厅，前来采购的消费者表示，十月份以来猪肉价格连续上涨， 涨了4块钱，4-5块钱吧。 新发地猪肉商户黄永芳表示，两个月价格涨了30%-40%。 五花肉13.5块，排骨15，累计涨30%-40%。 11月份至今，猪肉价格反弹力度比十月份更加明显。如果以9月份作为阶段性底部来看，当前猪肉价格累计反弹幅度达到40%左右，猪肉价格由每斤7.8元上涨到每斤11元以上。而消费需求量增加、猪肉收储以及生产端对价格上涨的预期引起的生猪压栏等因素，是影响本轮猪肉价格反弹的主要原因。北京新发地市场价格分析师刘通指出， 环比的涨幅比较大，那个同比的降幅还比较大啊，今年比去年还低了37.16%，毛猪的产能仍然是充足的，就是后期的时候呢，肉价继续上涨的空间并不很大。 农业农村部畜牧收医局副局长陈光华表示，近期猪肉价格回升主要原因是消费拉动，但猪肉市场供应相对宽松这个基本面并没有改变。 预计今年4季度到明年的1季度 上市的肥猪同比还会明显增长，生猪供应相对过剩的局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目前全国冷繁母猪存栏量仍比正常保有量多6%。 分析认为，当市场供应有保障的前提下，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存在较大难度。预计今年元旦春节双节期间，猪价不会高于去年春节前。 各地积极推进信息无障碍建设，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到信息化发展带来的便利。在上海，一批电话亭经过改造后，老年人可以实现一键叫车。总台驻上海记者杨静报道。 日前，上海愚园路上的电话亭悄然完成换装，除了一台人们熟悉的公用电话，还配备了一键叫车智慧屏，变身成为智能轿车电话亭。 轿车电话亭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对我们老年人使用很方便，它是对我们老年人一种关爱。 市民走进电话亭，点击一键轿车智慧屏上的刷脸轿车，同意授权并和支付宝手机号绑定，然后面向镜头刷脸，通过后再点击轿车。很快，屏幕上就会显示出哪辆出租车接单、车牌号以及距离有多远、预计到达时间等信息。中国电信上海公司业务创新中心产品经理李丹平。 那么安装这几天之后呢，市民用了反响还挺好的，特别是老年人，他们觉得我不用去下载 APP， 然后也不用去输入它的起点啊、终点信息，那这个显示屏呢可以自动帮老人定位，通过刷脸啊或手机就可以叫车了，特别方便。 据了解，该公用电话亭除了可以拨打电话和一键叫车之外，还具有链接 WiFi 上网、给手机充电等功能，给突然手机没电的市民提供帮助。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2月11号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6例，本土病例49例，分别为浙江38例，其中绍兴市22例，杭州市8例，宁波市8例。内蒙古呼伦贝尔市10例，黑龙江哈尔滨市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0例，分别为浙江9例，其中绍兴市8例，杭州市1例，江苏无锡市1例。截至12月11号，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超26亿剂次。另据报道，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昨天宣布，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秦川教授团队合作，目前已成功分离出奥密克戎变异株，并获得测序结果。这将帮助研究人员了解奥密克戎变异株对现有新冠疫苗的影响，进而评估研制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疫苗的必要性。 各地继续强化防控举措，坚决阻断新冠疫情传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截至今天下午，满洲里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32例，今天第14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正在有序推进，核酸检测结果待出。自12月5日以来，截至今天下午3点，浙江省宁波、绍兴和杭州三地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38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孙黎明： 严管人员聚集，全省域强化公共场所、重点场所测温、量码、戴口罩措施，包括会议活动、聚会活动、文艺活动等等，都要从严从紧控制，持续加强社会面管控措施。 昨天，陕西西安曲江新区在对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进行周期性核酸检测中，发现一人核酸检测阳性，后经市疾控中心复核阳性。接到阳性报告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各区县开发区连夜开展流调排查、隔离管控、核酸检测等工作。下一步，陕西将继续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特别是戴口罩、扫码测温、查验通行大数据行程卡等措施，旅游景点实行预约、限流、错峰，查验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 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第二轮第四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今天对吉林省督查情况进行反馈。督查发现，吉林部分地方两高项目管控不力，松辽流域生活污水直排严重。督查通报显示，辽源市吉林新达钢铁有限公司在2018年以来新建的13个项目均存在违法建设或投产问题。 十三五时期，吉林、辽源、白山三市仅完成10%左右新建污水管网任务，大量污水溢流。此外，吉林省内保护区违法开发等生态保护问题仍较为突出。2018年以来，各类人为侵占湿地违法点位达到153个，侵占湿地4700多公顷。督察要求吉林省要加强大气污染防治，进一步加大辽河流域、松花江流域治理力度，强化自然保护地管理，对失职失责问题要严肃、精准、有效问责。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位于新疆南部的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今年已生产石油液体604.2万吨，天然气300.7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3000万吨，实现“十四五”高起点、高质量开局。 我国首座跨黄河装配式钢混组合梁特大桥——国道207孟州至偃师黄河大桥即将于年底建成通车。该工程位于河南焦作、郑州、洛阳三市交界处。通车后，从焦作到洛阳仅需20分钟。 我国连接东盟国家的南平高铁南宁至崇左段铺轨目前已经过半，预计明年将开通运营。 海南省首座新能源加氢示范站海口光伏制氢及高压加氢一体站近日落成，每天可以满足100台氢燃料电池乘用车的高压加注需求。 作为本年度最后一场大规模流星雨，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双子座流星雨将在14号迎来极大。喜欢流星雨的朋友可在14号后半夜进行观测。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中部6个州近日遭遇至少30场龙卷风袭击，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80人死亡，最终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00人。总台驻美国记者李小燕报道。 被波及的州为阿肯色州、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密苏里州、密西西比州和田纳西州。该龙卷风在肯塔基州和阿肯色州划出200英里的路径，所到之处宛如战后废墟。当晚，肯塔基州的一家蜡烛厂被夷为平地，当时有超过100人在里面，很多蜡烛厂员工家属在绝望中等待着亲人的消息。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宣布肯塔基州进入紧急状态，要求总统拜登提供联邦援助。梅菲尔德是肯塔基州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梅菲尔德市长凯西·斯图尔特·奥南说，这里看起来就像有炸弹爆炸了。该州警察在电话采访中说，他看到了最惨烈的景象，这里的破坏是无法形容的，他彻底改变了梅菲尔德这个城市的样貌。此外，在阿肯色州、伊利诺伊州、密苏里州、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都有人在灾难中丧生。伊利诺伊州一处巨大的如足球场般的亚马逊仓库受龙卷风影响发生大规模坍塌，造成至少2名员工死亡，多人受伤。当时仓库内有多达50到100名员工，至少数十名工人被困。阿肯色州一疗养院受龙卷风影响，建筑物坍塌，造成20人被困，至少1人死亡，5人受重伤。田纳西州已确认了3起与风暴有关的死亡事件。当地时间12月11号，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承诺与受影响的各州州长合作，根据需要提供联邦援助。目前，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等多州仍有超过20万用户断电。 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美国援助的一批武器弹药近日已运抵乌克兰，这使持续紧张的俄乌边境局势进一步升级。总台央广记者张佳宁报道。 据报道，这批物资包括小型武器和弹药，是一批价值6000万美元援助物资的一部分。这批援助物资还包括4个反迫击炮雷达，将于明年交付乌克兰。援助物资中还包括反坦克导弹。近期俄乌关系加速恶化，双方在两国边境地区部署了大量军事人员和装备。美国和乌克兰声称俄罗斯在俄乌边境集结重兵，可能准备所谓入侵乌克兰，俄方否认这一说法。俄罗斯报日前发表文章分析指出，对美国来说，乌克兰首先是向俄罗斯施压的工具。 尽管华盛顿或许不需要大规模冲突，但是它能从某些挑衅中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滕建群认为，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他打算非常明确，通过把俄罗斯打造成欧洲的天然敌人或者对手，他一方面可以把美国大兵部署在欧洲，另外一方面呢，他可以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 过去七天，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再破十万，住院和死亡人数也在激增，又有多国报告首次发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总台央广记者李静报道。 美国疾控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十号的七天时间里，全美有44个州和地区处于高水平社区传播的状态。高水平社区传播指的是过去七天每十万人中至少有100例新增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乔·法赫拉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南非目前70%的新增确诊病例是奥密克戎感染者。初步数据显示，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速度超过以往变异株。 与德尔塔变异株在内的所有变异株相比，奥密克戎似乎更具有传染性，传染数值表明有多少人可能被一个人感染。以往出现的阿尔法变异株、贝塔变异株以及德尔塔变异株，没有一个变异株的传染值超过2，而奥密克戎的传染值为2.5。 亚洲方面，近期韩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处于7000例上下的高位，11号单日新增死亡病例创下疫情爆发以来新高。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12号表示，韩国现有新冠重症病例数接近900例，疫情形势继续恶化，令人担忧。欧洲方面，法国总理卡斯泰当天呼吁民众在传统节日期间能够遵守防疫措施，并要求民众继续加快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以应对疫情持续反弹。澳大利亚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12号说，由于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攀升，澳大利亚打算把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的时间间隔从6个月缩短至5个月。此外，毛里求斯、塞浦路斯和马拉维近日首次报告发现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其他国际消息，2021至2022国际雪联单板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美国铜山站比赛落下帷幕，中国名将蔡雪桐在女子组决赛中摘得桂冠。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芬兰卢卡站比赛中，由徐梦桃、孙佳旭和齐广璞组成的中国队在男女混合团体比赛中夺冠。 孟加拉国外交部11号召见美驻孟大使，就美方以侵犯人权为由对孟警察部门隶属机构迅速行动营及相关负责人实施制裁表示强烈不满。孟加拉国外交部长表示，美方的制裁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在美国，每年有数十万人失踪，有近千人被警察打死，但是没有人受到惩罚。 阿根廷南部里奥内格罗省近日发生石油管道破裂事故，造成大量石油泄漏，大面积土地受到污染。该起泄漏事件是阿根廷近1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或与近期附近油田产量大增，导致当地输油管道压力过大有关。 日本顺天堂大学研究人员近日宣布开发出一种抗衰老疫苗，在动物实验中成功改善了小鼠与年龄增长相关的病症，还能延长早衰症模型小鼠的寿命。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杨宁、张浩森、吴京，主播舒心、张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